呢个系陈威威为 LibriVox.org 提供嘅录音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生第91首《梦月怀远》中九零：海上三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情人怨遥夜，锦席许相思。灭烛凌江满，披衣菊露湿。北坑应酒赠，黄蚕梦佳期。完毕。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